每天感觉做的事情都是一样，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和昨天、前天、大前天没什么两样。真的进入社会了，要上班，每天做的事情就更一样了，早出晚归不一定得到多少回报。就像生活在一座囚笼里一样，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生活一点意义都没有。于是我的梦想是 什么？ 发财 啊。对，这孩子这么小，小学， 对呀、 啊，就想发财。 我的梦想就是发财。 哎呀，其实跟我小学特别相似。 对，所以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有了钱就不一样了，生活中有空闲时间了，自己有闲钱了，自然就可以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了。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循环的度过和自由的度过，绝对是两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发了财，不论如何，总比没钱好。 对啊，他其实我觉得他说这个方式，这个方向发财、其实就是一个财富的积累。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没错， 没错。他还说了，当然发了财以后，该帮的人还是要帮的。 你瞅瞅这孩子、还是有爱心的， 对吧？啊，这个所以这篇这个帖子火了以后呢，就很多人在底下就评论 啊，就各种说这哈、小小年纪这活得太明白了，说这个你这好好引导的话，前途无量。 哎，真是哈、我们先说他这个方向是对的，并不是错的，因为他其实是比如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一些财富积累，而且我还能有能力去帮助像大帅这样的朋友，多好的一件事情，是吧？ 磊哥，我们是朋友吧？ 我们是吗？ 是不是？ 小船不是前年就翻了吗？ 哎，你小来，你看这种人啊，这种人就不如这个孩子。 你别给我借钱了， 这孩子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咱们这样啊，既然人家一个孩子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说了自己的梦想，我们今天也办一场演讲大赛，好不好？ 好的， 我们的演讲大赛的题目叫"我有一个梦想"。 然后接下来您自己写啊， 对，其实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电影， 什么呀？ 叫《可爱的你》。 哦， 哎呦，那个电影它是根据香港有一个幼儿园校长，他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非常的感人。我本来是吃饭的时候偶尔就是扫过去啊，看了一眼、就看进去了，然后结果后来哭得稀里哗啦。 哎呦呦呦！ 叫《可爱的你》，他讲的是一个老师的坚守。 是。 他其实在这个里边就这个老师就问了每一个孩子一个问题，他包括他让他的孩子们去问家长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他会发现这些成年人一开始都不愿意去说自己的梦想。由于不愿意跟孩子说我的梦想是什么，他甚至会觉得很丢人或者怎么样啊？因为毕竟现实生活跟自己当时想象的那个可能差距会比较大。 对， 比如说有一位洗碗的那个，有一个家长是洗碗工，然后他孩子问他的梦想是什么，他后来终于很羞涩的说出来，他的梦想是当香港小姐。 哦，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梦想。 当然，而且其实前两年呢，一些电视台呢也针对这个话题，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梦想，你幸福吗？这类的话题呢进行过街头的采访。当然了，几年过去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也特别想跟大家来继续分享您几年过后梦想有改变了吗？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就是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好不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怎么来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帅， 打开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好了，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您会关注到的以下一组主要内容包括有昌平区2018年道路大修工程已经是陆续启动了。 哎，另外全市范围内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 还有互联网家装为何是频繁的跑路呢？ 还有粉丝变激闹该不该上黑名单？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来，咱们来说一说昌平区2018年道路大修工程已经陆续启动，那涉及昌崔路、安四路、昌赤路、高秦路等道路，年内呢京藏高速公路北辅路加宽、东西辅路提级改造等重点工程也会开展。为了保证现场社会交通正常通行，沿线主要路口已经设置了引导标志牌以及车辆引导员来疏导交通。那交通部门提醒市民以及社会车辆听从现场疏导人员的指挥，避免将车辆随意停留在导行车道上，尽量的选择怀昌路、南环南路、南环路、南环东路等方向等东西向的道路来绕行。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昨天呢，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发布了4月份本市重要商品价格运行分析及5月份价格走势预测。4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的总水平 CPI 同比上涨了 2.5%， 与上个月持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0.7%。预计5月份整体价格水平 CPI 同比上涨将持续在 2% 左右。那么房租方面的住房需求持续释放，房租价格环比上涨了 0.5%， 同比上涨 3.5%。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财政局、市发改委日前发布消息，在全市范围内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那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这项收费的新政从4月1号起开始实施。市财政局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对于4月1号啊，包含4月1号以后已经收取的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及时的退还给缴款人。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啊，不少患者呢曾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医生开处方的时候就会叮嘱患者，有些药这医院里可没有，需要咱们去院外我指定的一个药店您去买去。 哎呀， 不少患者呢就对此是颇有微词，说怎么医生开的药医院里没有呢？ 哎呀， 难道医生跟药店有什么利益关系？ 哎呀， 扯不清楚。 哎呀，不懂不懂。 告诉大家，未来这种指定药店、药房购药的做法将不被允许了。5月21号开始，北京市医管局发布了新规，明确医师为患者开具外购药品处方的时候，不得指定患者去特定的药店、药房或者是其他的医疗机构购买，您就在我这踏踏实实的买，有您就开，没有啊我们就找别的药替代。 对，来片天山雪莲。 您得去天山现摘是吗？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啊，经历了紧张的初赛和复赛，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今天，是吧？今天是5月23号。 没错，今天。 今天开启登顶之战。 哇。 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迎来声音的巅峰对决，展现实力与态度，全力发声争夺冠军宝座。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签约主持人，比赛结果将现场揭晓。大赛将通过北京时间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希望所有的参赛的选手 梦想成 真。成 真， 生活天天奔忙，心情天天开朗，天空天天都蔚蓝，阳光天天温暖，心灵天天成长，花朵天天都芬芳。每一个人都想活得更像骄阳，发出耀眼的光芒，偶尔有些沮丧不必放在心上，因为你必然困难一起分，快乐一起分，向前路大家一起闯，多少游戏悲欢度过冬寒春暖，虽然我们都来自四方，朋友共记忆欢歌笑语飞扬，心属多年来的梦想，经过岁月洗礼，心事中在一起，我们要活得更加坚强。拉萨萨呀 哎呀，来看看吧，大家的梦想。Brandy 说了，其实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 哦， 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像刘震云啊、这个金庸啊等等老师的影响，特别想做一个靠文字名满天下的人。 天呀！ 你现在做到了，你每天晚上你每天早上跟我们互动，你就可以名满天下，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是这块料吗 ，Brandy？ 怎么了？啊，哦，对，他应该是参加过我们的活动是吧？ 当然了，咱俩都见过呀， 去过新西兰是吧？ 啊，不是去过那个济州岛， 哦， 你那边是参加过一个相亲活动是吧？ 不是他结婚了吗？ 哦，对，他结婚了，怎么还相亲啊？ 哦，是好像参加过我们的相亲活动 是吧？哎呀， 不是贼疯了，说我现在的梦想是让你俩闭嘴。然后，但是后来呢，说发现自己实在不是这块料 哦 啊，说生活，哎，你也看出来了， 哦，真的有点缺失，你知道吗？ 别逗人家，不是贼啊，都是生活的压力啊，也不允许自己继续钻研下去了。现在的梦想就是家人健康，生活幸福了 啊， 这就是一位。被现实打磨的把梦想给磨掉的，我不建议你这样萧条下去。 哎呦，人家刚有娃，可不就是为了家人健康努力吗？ 对对，努力努力，努力发财，发财以后就可以干自己的事情。 其实人家年轻的时候也疯狂过，对吧？啊，对，去新西兰也疯狂过，澳大利亚也疯狂过， 哦， 然后疯狂完了以后，差不多经历的都经历了， 该看的风景也都看了， 哎，对对对对，该尝的鲜也尝了，是吧？ 哎， 海鲜， 对对对， 好 啊，今天早上好，再来看看那个昏君说了啊，哎呦哎呦，昏君啊，你我觉得你的梦想应该就是。然后找个好丞相吧，是吧？说我来说，我从懂事的时候起，梦想就是当大老板。而且20多年过去了，梦想从未改变，我就是要当大老板，我就是要当大老板，我就要当大老板。你快点祝我梦想成真吧！ 大老板有什么好当的？ 是这样，是这样，这样。如果我们真的一祝你，你就能成真的话，我跟你说，我们这节目啊，我们都不敢随便张口说话。 对，我们都得收费。我告诉你，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祝你梦想成真。 金口玉言一句话，你自己努力去吧。 但是我看他这个照片头像， 嗯， 这应该是在婚礼上还是在什么什么晚宴上？ 哦， 就看这场景，看这衣着， 应该是个晚宴，不是婚礼。婚礼，你说新娘子哪能穿这样的一套礼服啊？对吧？ 也是哈， 啊， 应该是个晚宴。 晚宴， 就看这个图片的话，他其实已经梦想差不多了。我 真是这个 level 挺高，层次挺高的 了，对对对对， 是吧？ 就是大理石地面不是很好啊，换成地毯的可能更好。 太挑了你也。 来 看看，什么也都没有的一个头像说，梦想也就是孩子和青少年的想法。 嗯， 等长大了步入社会以后，你会被无情的社会磨平你岁月的棱角，然后你就会觉得平平安安才是真。 嗯， 父母健康，妻子贤惠，孩子聪明伶俐，一个大家庭永远和睦才是真。或许这就是我的梦想。那我特别想问问您，您现在就这样的一个平平淡淡的才是真的梦想实现了多少呢？ 嗯， 是吧？ 对，他可能现在实现的是 啊， 父母健康， 啊，对，肯定有。 嗯，父母健康， 哦哦， 自己和自己贤惠， 自己贤惠，家庭和睦是吧？ 哎， 中间好像缺俩， 没有 老婆孩子呢？ 哎，不知道老婆孩子有没有， 哦 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哦， 非议问是在这儿说话吗？没错，就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您了啊。还有 Angela 包 Angela 宝儿。没错，就是在这里看到大家了。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早上咱们一起啊，我们的演讲题目叫我有一个梦想。 来，接下来由您诉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组热点的新闻啊。 嗯， 这两天有几家公司，比如说苹果装饰公司与旗下的叫泥巴公社、 哦、 柠檬树装饰接连爆出停工跑路的消息。 天哪 啊！所以面对资本寒潮，曾经以低价著称的互联网家装公司风光不再，而先付费的模式却成为了消费者被套牢，公司得以卷款跑路的主要原因。我们先来看一下。 是我们的记者呢，在调查当中就发现，先付费的方式在互联网家装公司是基成惯例。那么在记者采访的已经与柠檬树签约但是出了问题的业主当中， 当中啊，绝大多数人都反映支付了至少80%的装修费，那这一笔巨款至少也得几万，多则十几万啊。 嗯， 公司跑路之后，每家的损失至少在50,000元以上。 对，其实这种啊，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啊，比如说以低价跟标准套餐为噱头，互联网家装公司那是横空出世啊。但是短短2年间的时间过去了，从喵东家到一号家居网，到这一次的苹果装饰柠檬树带有互联网基因的家装公司，又开始了纷纷倒闭的寒潮。 对，一位业内人士就介绍说，资本寒潮之下，互联网家装公司已经无法再用新钱去付旧钱，低价烧钱打广告，渠道压价都难以为继，自然要进入洗牌的浪潮。 嗯， 那么家装公司虽然是搭上了互联网的翅膀，但更多只是平台的作用，依然要靠大量的装修公司去做工程。那么在装修材料人工费用不断上涨的当下，曾经打出的低价反而是成了拖垮互联网家装的最后一根稻草。 嗯， 而消费者先付费的模式则成了公司难以卷钱跑路的主因了。 得以卷钱 哦， 他要难以卷钱就跑不了了， 就不跑了是吧？ 是这样，其实这种的我觉得确实是，你想想什么东西他让你先付费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反正我有一个原则啊，我就原则就是钱在我口袋里，那就是万事放心， 哎， 对不对？但是你只要钱你给放到别人的口袋里，你再说什么，其实，对不对？ 对，就没有用啊， 都没有力度了， 对， 对不对？ 就前几年特别多的那种，比如说健身房， 嗯， 一般都是提前交年费嘛， 对， 交完一年，然后2个月之后跑路了， 对对， 包括洗发店什么，不是理发店。 差一点，好像磊哥，你说这个洗，好像不是说洗发店， 其实我是想说洗衣店和理发店 哦， 二者合一，你知道吧？都是先预付费的那种。哎呦妈呀，我这小心脏！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的 啊。 但是，所以现在其实也兴起了另外一种理发店的模式 哦， 就是比如叫不废话就光剪头 哦， 也不办卡， 挺好 啊， 要不然磨磨唧唧的这头也甭剪了。 哎，是啊，要不然每次都是那个大哥办卡吧，大哥办卡吧，你办不办卡？你说啊，不办，这水瞬间温度上来了。来，哎，接下来看一看啊，其他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现象，叫粉丝现在啊，去机场赌明星 要 啊，那他们现在赌明星的方法呢，有了新的变种。 哎呀， 这讽刺太疯狂， 更邪乎了是吧？ 哎，他们是这样 啊， 他们会先买一张全价票， 全价票， 机票， 这 就这，比如说，你看啊，就知道了高磊要坐哪一班航班 啊 ，CZ250 啊 ，MU55700，还有没有这航班呀？ 哎 ，MU 真的有，这应该 MU 我知道， 东方航空应该哈， 对 对啊 ，CZ250啊，这个航班，然后这时候呢，有粉丝啊 ，Brenzy 啊， 就买了一张全价票， 真的 啊，花10,000块钱买了， 哇， 买完了以后呢，先等到就是他也跟着高磊一块上机， 跟我一块上飞机啊， 一块办那个。什么什么？ 我可坐的是 first class 头等舱。 你进去以后，我先跟你照相合影，啪啪啪啪啪，快等那个结束， 啪啪啪照相。 哎，对，截止的时候，我说的是，就快截止的时候呢，不然得再出来，马上说取消办理那个登机签到，然后再把票退掉，因为他们有的那种航空公司是可以这样来操作的。 哦， 所以呢，他这样顶多就损失个几百块钱，有的甚至有的就全价退。都可以退， 所以他就钻了这个空子。 哎，钻了这个空子，然后但是这种行为就严重的影响了飞机的正常的，比如说人家的登机呀、 对呀、 等等的，你在这到处一个登机口围着呼啦啦好多人，对，所以就现在 整个的时间就延误了呀。我们最烦的就是飞机延误。你要是说是因为比如说天气的原因啊，或者不可抗力等等啊，还可以原谅。但是你要说因为这个。全飞机几百号人等着你。 对，你比如说5月10号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的国航 CA1549 次航班，就是因为粉丝的干扰而迟迟无法起飞。 嗯，那么在 要是我在那趟飞机上 啊， 我飞过去一个个的把他给他踹下去不行？ 真是，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呀，当天那个明星也应该有一些说法，就是他自己应该把这个事情很好的处理掉， 不 你不能妨碍公共秩序啊。 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们明星也有难处。那我、 刚才明星不是我吗？不是我吗？哎，你应该以我的一个角度， 我出行他知道了，我也管不了他，非要跟着来啊。 哦， 是不是？当然有一些那种，就比如说工会。 或者是经纪公司刻意组织的， 那不行，那不行， 这种就是 绝对 太过分了啊！ 但是现在是不是有新消息出来了？ 哎，那这个民航局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啊，民航局会在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在民航局官网和信用中国网站发布限制乘机名单信息、异议处理部门以及联系方式，限制期限明确限定为一年，也就是被列入限制名单之日起，有效期是一年，一年期满后自动移除。所以呢，就有粉丝就说能不能，不是有人就说能不能把这些黑粉丝啊，也上一下这个黑名单，就限制他们购买机票。 对，那对于粉丝通过买票、退票进入登机口附近追星的行为，只要不太出格，还未被机场警方纳入扰乱秩序范围来管理。不过，有关人士表示，对于粉丝追星行为应该进行合理引导，特别是在公共的领域，粉丝行为更应该理性克制，避免给他人和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对于确有出格行为的人，不排除被列入黑名单的可能性。我觉得说得好，一定要这样照办才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聊聊梦想。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无论是最初的梦想也好，还是现在的梦想也好，我们想问问你，其实有的时候你去想想当初自己的那个梦想的时候，你的生活也许会出现一种新的方向和动力，对不对？来看一看啊，大家这个韩帅爸爸就说了，我的梦想想看宇宙。我叫韩帅，二年级了。 哎呦， 这应该是正在上学路上听我们节目的， 那就知道了。现在快八点，不是第一节课吗？ 帅帅啊，要去看宇宙，一定要准时上课哦。 对对对， 还有你爸还有空给儿子发微信呢。 来来来，抓紧时间哈。刘说了，我上高三的时候梦想是当一名考古学家。 哎， 我的高中地理老师是我婶儿的同学。 哎呦， 你们能理解考完试之后自己不知道多少分而全家人都已经知道的感觉吗？迫于家长层面的压力，我只能好好的学地理。后来我就学出了兴趣，特别喜欢地理，而且我又喜欢探索。那么高考报考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报考古专业，让我们家人给摁下来了，全都担心一个大闺女长期在外边奔波，她不是事儿。 哎呀，考古地理知识非常重要。 对呀，你就到那地里挖一挖吧，蓝宝石挖一挖，绿宝石挖一挖，大钻石。 你说的这种感觉不像考古， 但是 它像另外一种行业， 盗墓是吗？ 对，对你这个不对啊。来看一下，这个飞翼说了，少年时候因为无意中读了一本女总统，所以一直到大学的梦想都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女外交官。后来慢慢发现，哎呀，这事儿我干不了啊！直到现在的梦想就是一个人环游世界，自由自在， 多 飞耶！ 这就对了，咱们梦想还是切实一点啊。奥斯卡就说了，小时候想当作家，写本小说，买了笔记本，我偷偷写了几页，后来把笔记本埋在家里的树下。长大了不死心，又在电脑上写了几千字。工作忙，距离上一次已经一年多了，估计这个梦想快化成泡影了。别呀， 是这样啊 啊！ 电脑埋在哪个树下？你跟我说一声哈。 不是拆迁了怎么办呀？嗨，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大家想想你的梦想是什么。 发银行信息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再来关注一下城区西二环北段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车流相对集中，造成了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西北二环外环方向也是车多的排队路段。那么其中呢，德胜门桥西东向西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又加剧了后车拥堵，目前的队尾是在安定门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依然保持在每盎司$1290附近盘整，欧盘录的日内低点每盎司$1287，随后拉升大约10美元，美盘呢是略微回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92。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真的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微博号，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一起要聊的是一个梦想啊，这是由杭州一个小学生的一篇演讲而引发的一个话题。这小朋友生说的很现实，他说自己的梦想就是要发财，然后呢那个当然他也说了啊，发财以后就该帮的人是要帮的啊。 对， 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聊聊您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哦， 对不对，人其实有的时候你一定要，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一天啊就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就这样，就是毫无建树的这么活着了， 就有点碌碌无为的感觉， 哎， 就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就这么一天就过去了。 就上完节目就没事 干。仔细想想，自己是不是丢了梦想 啊？ 对不对？高雷，我就问你，你现在想你的梦想是什么？ 呀， 你现在的梦想， 呀， 你有吗？ 没有哎， 你看吧， 我还真是没有。 你看看， 你要说就是往怎么讲，就是哎呀，就往好了说，就是希望每天给大家呈现最好的一面，给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呈现最精彩的节目。当然，我觉得这也算是梦想，不，这确实是我每天也想的一件事儿。 是， 但是就是好像大家一听，哎呦，高林，你这人太酸文假醋了，你说这些话不是真心话，但其实 是 内心是这么想。 对， 但是您说别的梦想我还真没想过， 只是你可能会有的时候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觉得，哎呦，我都已经到这个年龄了， 对呀，40多了， 我再有梦想也没用了，或者我其实不认同这种说法。咱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梦想。 好， 我觉得有一位朋友说是这样，温冰说了，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成为一名警察叔叔。这么多年过去了，经过我自己的不断努力，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一半了。 怎么叫一半呢？ 我已经成为一名叔叔了。 在这儿等着我们呢。 对， 天呀， 这些警察已经警察这个梦想已经离自己远去了 啊。还有离自己的梦想有点远的是谁？曹宇。他说我有两个梦想，一个呢是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另外一个呢就是成为一名歌唱家。 哎呀，你可以去上军艺。这两个都实现了。 对，但是这两个梦想差得有点远，想要同时实现的梦想只能考解放军艺术学院。 你看看， 所以啊，我考了，啊啊，可是后来没考上，哦，所以我这两个梦想就此都破灭了呢。 哎呀，你不要这样子嘛，对吧？啊，你看啊，你考上军艺啊，是两个梦想一起实现， 是是是。 你考不上，你可以选其中一个去实现。你要不去参军，你要么参加一下青歌赛， 哎， 是不是？ 青歌赛好像已经好几年不办了。 你拆分开，对，或者你参加什么？超级男生女生 哦，可以 明日之子什么的，对吧？啊， 对对对，啊，那还有，啊，那还有，哎，反正你里边得认识点人，要不然过不去。嗯， 来看看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阿范说了，我几年前的梦想就有啊，我要吃遍北京所有的火锅。 得了吧，你不可能， 吃完了以后估计你也就不可能跟我们互动了。说几年后过去啊，几年过去之后，我发现北京的火锅店数量和我的体重都在直线上升，我边吃它边增加，我边吃它边增加，这个梦想很难哦。哎呀， 我告诉你怎么不难，你吃火锅啊，你就选择老北京的清汤火锅。铜锅 哦， 这必须 那叫涮肉， 那叫涮肉也叫火锅吧？ 涮肉跟火锅不一样， 不一样啊！ 对对对 啊！ 对， 我这样一个吃货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它首先清汤，没有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牛油， 对对对， 什么这油那油的， 对对对， 而且涮的都是瘦的一些羊肉、牛肉，没有乱七八糟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下水什么的。 我的梦想是你现在能不能先闭嘴，我饿了。 再我告哎呦，再倒上点辣椒油，哎呦，太香了。 来来来，看看还有什么梦想， 还有什么 大家什么梦想。 首席忐忑官说了，我以为高磊的梦想是做你们台台长，没有没有， 这个 没有， 对对，这都不是事儿，磊哥就说了，说这个下一任就是他。 不是，我早就当过台长了，这有什么意思？真是，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广播电台，我就对吧？校广播台，我就台长当了两年呢。 哎，高磊的师妹 管着二十多个人， 高磊的师妹们，你们出来吧！高磊又开始吹他在首师大的事儿了。 我告诉你，我去食堂吃饭都有师妹给我拎包。哎呀， 不是，高磊，你紧张流什么口水啊？ 就是那样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哇，磊磊，你还有，幸亏你没让你当现在我们的台长，就你这派头啊，活没干多少，还想让找人给你先拎个包？ 哎，我想想谁，咱们台谁可以给我拎包？ 除了我，没人干这事儿。来来来，再来看一下，没出过海的老船长说了，我的小梦想就是在海边租个渔船出海打鱼。知道我的网名为什么叫没出过海的老船长了吧？ 原来是这样。 他的梦想就是一直当个老船长 啊。当船长有什么意思？在海边买个别墅，那才享福了，你说是不是？ 人家这是最好最初的一个 最初的一个梦想， 美好的小愿景嘛，是不是？这个最起码是能实现的啊。没事， 我刚才说那个愿望，咱们 那个老船长，我青岛人，改天我带你到海边，是不是？哼，我会划船，咱们还不能让你出个船，是不是？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继续说说你现在的梦想。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来来，我这个体育新闻之前，我必须插播一条。 什么的呀？ 有一位叫陈冲的说，来来来，我来跟你们说一个。我老公就在我旁边， 说什么？ 我问了我老公一嘴，我说：“老公，你的梦想是什么？”结果我老公马上回答：“和你在一起。” 哇，老公，我给你点赞。 哎呀， 你的情商太高了。 确认过眼神，求生欲很强。 你要说错话，是不是直接大耳刮子就上去了？ 来，跟大家说啊，接下来时间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对吧？体育方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两场比赛吧，对不对？一个是这个中国女排的比赛，一个是汤尤杯的比赛。好吧， 好，我们先来说说汤尤杯啊。2018汤尤杯在泰国曼谷继续进行，中国男队是全线出现了啊，全胜出现。在小组赛最后一战当中，陈龙、石宇奇、林丹先后赢球。两场双打，中国队也都顺利获胜。中国队以5-0横扫了印度队，以三战全胜的成绩是拿到了小组第一晋级喽。 继续啊！那另外再来说一场比赛，就是女排 哦， 女排又输了2-3，对吧？咱们昨天还刚说过，输不怕， 啊，这个其实比赛输吧都没什么事儿。 那老输我也害怕呀。 啊、不，没事，练兵嘛，那这你得在失败中成长。我相信这个郎指导会把这些球员们慢慢调整好的。而且是输给了是波兰队，波兰应该也算在女排里边的， 算是近几年涌现出来的一支欧洲强队，但是他不是老牌的强队。嗯、 对，虽然说2-3输了，那咱来说个小花絮吧。 好嘞， 啊。比如说那个在比赛现场啊，有一位波兰球迷， 这老大爷啊， 哎，这位波兰的老大爷头戴中国国旗的帽子， 哎呦呵， 身穿印有中国国旗的 T 恤， 红色的 T 恤， 手里拿着中国国旗， 哦，这是咱们的球迷啊， 对对， 是吧？ 那你有人说这是矫情吧？ 啊， 还真不是， 不是， 跟大家说啊，这位老爷爷叫约瑟夫，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排球爱好者， 嗯嗯， 他呢。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中国的这个女排的呢？ 什么时候啊？ 他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 哦。 啊，他那个时候看了比赛以后，他就迷上了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的比赛。 嗯。 啊，成了咱们的球迷。然后在波兰，他是波兰男排的球迷。 哦。 那成为中国女排球迷以后呢，他就一路追随中国女排。人家从世锦赛到奥运会，他是一路追随。为了不错过中国女排，他甚至买下了所有场次比赛的门票。 天哪，真是铁杆粉丝啊。 啊，跟你说啊，你比如说人家还真不是假球迷，人家在中国这个还有微博 啊， 有碰到中国女排球员生日，人家还会上底下去留个言。 那我就想到另外一点，这老爷子肯定是为了追球星追球队，他还学中文了，这太难了。 对啊， 可见对于咱们中国女排的爱呀、有多少。 你看昨天晚上比赛不是中国女排队对波兰吗？ 对啊，人家不支持波兰， 人家不是，人家也肯定也支持，但是就发现他镜头更多的是对准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所以其实这也是说，排球无国界啊，每一种体育你只要打出风采来，一样会有人喜欢的啊。 对啊，就像中国女排是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球迷，咱们中国男排也有一对儿。应不能说是一对了，几位吧，铁杆粉丝来自于日本的大姐。 哦， 中国男排到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城市和国家去打比赛，这几位日本大姐都打着飞机去追，就是喜欢中国男排。 哎呦嚯， 真的是这么多年下来了。 所以你看啊， 嗯， 从这位波兰老大爷 啊、 这个还有这位 日本大姐、 日本大姐这几件事情也说出来了、 啊， 胜负是体育比赛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附属品， 是是， 对不对？ 嗯， 自身魅力也很重要。 那当然了， 对吧？ 就像咱俩、这魅力，长这样都有人喜欢。 我的梦想是变帅一点。来看一下，大家说一说大家的梦想啊。这个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交流。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 推向那青春，梦想起绝好， 世界的骄傲由我们打造，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Follow me, follow me, 时时刻准备好。Follow me, follow me, 时刻准备好。曾经的跌倒，统统都忘掉。青春的炫耀，梦想最重要。放肆的大笑，疯狂的喊叫，我有我骄傲，比谁都闪耀。炙热的心跳，决定我不掉。梦想的口号，我们来打造。都已准备好，吹响集结号，我有我骄傲，比谁都闪耀。 看看大脸的梦想，他说我家涛哥说了啊，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呀呀呀， 今天早上的男同胞们，你们的智商都瞬间提升的这么高吗？啊，求生欲这么强吗？他说我的梦想是什么呢？ 啊， 就是在喜欢的地儿开个民宿，给客人做饭、喝酒、交朋友、聊天，听他们说故事。 哎， 这个特别，你看这就是这种梦想啊。怎么说呢？一定要藏，永远留在心里。 那当然了， 因为说不定你哪一天就去可以实现它。 哎， 对不对？ 我的梦想就是每每有朋友一块邀请着出去烧烤吃饭的时候， 嗯， 都别人能够把 肉烤好， 对对对，送到我嘴边， 自然撒好。 哎，对、 哎，再给你嚼好。 哎呦，太幸福了，有这人吗？ 来来来看一下， 来看 Betty 说，梦想有时候就是一种奢侈的愿望。以前的梦想呢，是能有个自己的公司，挣了钱以后带着妈妈带着相机环游世界去拍照。但是现在的梦想呢，就是爱我和我爱的人身体健康，每天快乐，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 哎， 每 一天我说句刷句很煞风景的话啊，我怎么感觉现在这种什么身体健康、家人幸福、平安快乐，已经变成了你其他梦想实现不了以后的，这叫什么替代品呢？ 退而求其次，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如果还能努力的话，还可以再努力一下吗？ 对，其实我也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能还是有一些太含蓄，但是确实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些都是最真心的。但是像一些老外，他们的梦想真的是天马行空，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那种想法，而且他们真敢去实现或者说去尝试他们的梦想。这一点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有时候缺失 的。当然就有一些客观条件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还有主观能动性也要发挥起来。 对呀， 小辉哥问了个问题，他说大帅我想问个问题，停车费是不到一小时不收费，还是一个计时单位不收钱？是这样，出了新规以后是比如说它是分路边停车场和那个叫室内停车场，就那个呢收费停车场。收费停车场是我给你查查新规。 我告诉你们吧，我都尝试过了。室内的和路边的停车都是不到一个计时单位是不收费，一个计时单位是15分钟，也就是说你停5分钟是不收费，或者说你停够了35分钟，这是两个计时单位，但是不够第三个计时单位，对吧？它只收你前两个计时单位的钱，第三个计时单位它不到，所以就不收。我都尝试过了， 都尝试过 了，都尝试过了。 但是好像人家那个规定里面说的是，路边停车的是15分钟开始计，然后呢，室内那种停车是一个小时开始计啊。 哦， 一个小时。 反正我去那个大商场买东西的时候，他也是。 你确定吗？ 这么收？ 你查清楚点。 的。 反正那先按照高磊这个来，好吧？ 我去的反正、就 是、不是，你尝试一下。 四环以内的反正是这样的，四环以外的我不保证啊。 对对对，我们一会儿给你查一下具体的那个新规定啊。好，艾瑞克森说了，我以前的梦想是中国足球变得很强，就像我喜爱的曼联一样，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现在我的梦想是曼联找回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然后变强。是谁让你喜欢把中国足球和曼联联系在了一起？ 就是呀， 现在曼联很像中国队了吧？然后看一下，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展出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对对对，我是这样啊，有的朋友不是刚才问了那个停车的那个、 对， 高磊说的是对的啊，就是白天占道停车15分钟之内是免费的，然后也就是满一个计时单位来开始收费，不满一个计时单位是不收费的，就像35分钟的话，他只能收你30分钟的钱。 对 啊， 对， 好吧。好，接下来时间看一组这个资讯。先来关注这样一款汽车。近日，上汽荣威又出了一款名气大降、全领域大气座智联网豪华 SUV RX8， 荣威 RX8， 它以豪者自豪的自信广受关注，刚出江湖就以两大壮举向众人证明实力，先是成功的挑战了坡度32度 Marvelous 冬奥会冠军赛道，再是成功的征服了中国最难超级大回转冠军赛道泰武华尔兹雪道，以勇者姿态挑战不可能，展现其卓越的驾控性和越野性。 听到这儿，特别想一脚油门下去，咱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其他的一组文化快讯。2017年度中国艺术发展研究报告近日发布，2017年度中国话剧发展研究显示，我国话剧已经进入良好的发展期。据北京市文化局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统计，2017年北京市营业性演出中共有戏剧演出12091场，占总演出场次的 49%、那么其中呢，话剧演出占总演出场次的 20%。 好，再来关注一部新电影，以七个好友、三对夫妻、一张餐桌为故事起点的电影《完美陌生人》将于5月25号在本周五公映。 郭敬明执导的《绝技二定档》在7月6号除了原本的那些主演之外， TFBOYS 当中的另外两位原本没有参演《绝技》的成绩。 历时17年拍摄，在戛纳首映的《谁杀死了堂吉诃德》有望年内上映。 那我们监听员说那条信息不完整。 什么？哪一条信息不完整？ 绝技那个，还有王俊凯和易烊千玺加盟。 啊，对，把这几位小朋友的名字念齐了。 啊，好， 不要再提一开始的那几个名字，好不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校园青春情景喜剧《大学宿舍生活》日前在北京举行了开机仪式。《大学宿舍生活》故事诙谐幽默，并且具备良好的社会寓意，讲述的是来自于不同地域、性格不同的一群大学新生，由于学生宿舍安排，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同居生活的故事。 再来关注一下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日前颁奖，获奖作家作品分别是长篇小说奖得主赵本夫，获奖作品是《天漏异》，中篇小说奖得主是王安忆、张悦然，获奖作品分别是《向西》、《向西》、《向南》和《大桥小桥》，短篇小说奖得主莫言、樊建军、双雪涛，获奖作品分别是《天下太平》、《穿白衬衫的抹香鲸》、《北方化为乌有》，微小说作家奖得主是蔡中锋。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是 你的梦想。想法很不同，表情呆萌，不管中不中也拒绝雷同。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不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消极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揉成一团，来个宇宙全力打。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没言特别的超级酷手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落地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追着梦想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Be a hero。 这首歌曲的名字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吧，成为你心目当中的英雄。 哎 ，Be a hero 啊、 哎！ 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位朋友桃说了，来，我给你们有图有真相的发一个 什么？ 我儿子的愿望和梦想 啊， 就是上个月在课上写作业，他说，就是老师的作业题目是你的梦想，他写的是什么 啊？ 我想当个百姓，因为我想安静。 现在。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他有当诗人的潜力，还挺押韵。 他心里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吗？他想安静，谁烦扰他了？比如说他同桌 啊， 比如说天天念 是不是可能？比如说课代表 啊，什么这个什么宣传委员啊，什么老烦他，他觉得还是当个百姓安静一些。 来看看 Betty 说了啊，我、刚才是不是念过 Betty 的了？ 对，他就是我刚才说了他的那个家人平安的那个事。 说说七七吧，目前我的梦想是开一家书吧，布置成自己喜欢的风格，每天见不同的人，听不同的故事，有可能的话写下来。我闺女的梦想是成为科学家，发明很多东西，同时研究恐龙。 她 天指明了要听你们俩的广播，希望听20年之后能够他的梦想成真呐、谢谢咱家闺女。 还有一位家长呢，就是来过咱们节目，他闺女、说自从来了咱们节目以后，他的梦想就想成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哦耶！ 哎，他闺女特别灵，那小姑娘 是不是那年台庆来的那位啊？ 对， 我们到查查。 喜欢、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七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 5月24至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会，八方领袖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五次专业基础保养及亨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野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两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介绍。你好全工。 哎，你好主持人。 嗯，为我们大家做一下介绍啊。 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那么未来三天呢，北京的天气都基本上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到30度，下午呢就将是比较炎热的天气了，这两天的外出呢也要注意呢遮阳防晒。那么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呢还会继续上升，达到31度上下。那么从天空状况看呢，周五开始由于气压场的减弱啊，这个大气透明度会逐渐的转差，但是呢并不影响啊这个开车出行，只是说下午的时候呢会感觉天气啊就比较的闷热了。那么双休日的时候呢，会有冷空气影响北京，周六下午到傍晚啊将出现一次雷雨的天气。那么就全市范围来讲呢，这个降雨量并不大，但是呢山区呢还要注意啊这个短时的强降雨还有雷电了。大家呢如果到山区游玩要注意防范。预计呢双休日最高气温呢在28度上下。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主持人。 嗯，好的，那全国其他的旅游方这个热点城市的天气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注意的吗？ 有需要注意的。那么今天呢全国出现降雨的地方不多，明天呢这个降雨范围就有所扩大了，从西北的陕甘宁地区到黄淮以及长江流域是大范围的降雨，而且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和湖北以及湖南的北部，这些省份呢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如果前往南京、合肥、苏州和无锡等城市以及湖南张家界旅游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本时段呢，环路车流集中在北二环、北三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西三环中段南向北方向、东二环、东三环南段、东四环中路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西部城区莲石东路、阜成路和临近四环的路段进城方向，东部城区姚家园路、京通快速、广渠路、京哈高速都是五环到四环之间进城方向。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哎，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哎，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大帅，你要干嘛？ 哎，来看一下。这样是因为那个有朋友在问我，唐朵妈问我，大帅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不让念前几个人名？什么情况？ 啊？ 为什么一听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大帅说下一条？哦，啊，这是没事啊，回听一下吧啊。好嘞，隔壁老王说了，我以前的在今天咱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说的是梦想 哦。 对对对，有一个什么？你有什么样子的梦想？ 对 啊，现在的梦想。 嗯， 你如果说你突然我听到这个互动话题说，我没有梦想，或者是你想，我原来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梦想？ 我忘了都。 嗯，然后你应该想一想了啊。来看一下隔壁老王说，我以前的梦想是开个台球厅，自己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 这 啊，现在的梦想是媳妇儿能再贤惠点，少花点钱。 哎，我小时候的梦想说过吧，就是当那个公共汽车的售票员、 啊、 然后包括我们家里人，那个时候不是一上车都得交钱买票吗、 啊、 我就想，哎，我要当了售票员以后我就有发票的权利了呀，我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去动物园去动物园，我想去东单去东单。 你看见没有、啊、从小就想要占公家的便宜，知道吗？当售票员也不能想给谁发票就发给谁发票、 哦、是吧？ 是不是？ 哦，是是是， 所以你这个梦想没有实现， 没有实现， 它是不合理的。 对对，不能祸害家。蓝丽静就说了，今天是我39岁生日 哦， 我的梦想是儿子长大后成为我的骄傲，一想到他我梦里都能笑醒啊。 哎呦，长大后他就成了你， 我就成了你吧。 对， 哦，你改了一下。哦， 对，他超过你他就超过了你 哦， 对吧。小城故事说了，小时候啊看见攀登珠穆朗玛峰， 嗯， 然后呢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看到珠峰。上个月我跟我老公去了珠峰大本营 啊， 看到了梦想中的珠峰，我们还没有高反，太激动了， 太厉害太厉害了。 哦， 因为 大本营一号大本营也大概是5000多米呢，海拔一般人上去都受不了，就最多可能待一两个小时。你要说能待一宿的话，真不容易， 厉害厉害 厉害了！ 你看，这也是一位有梦想最后实现的朋友。 而且我觉得他肯定是生活有追逐有目标的，他平时一定是注意锻炼身体，否则他上去以后身体肯定不适应。 嗯， 但身体好就强就行，是不是？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夏伯渝老师， 是 吧？这个确实厉害，你看人家还发过来了照片。看见了吗？ 赶上天真好哎，拍这照片。 珠穆朗玛峰大本营5200米， 海拔5200，哎， 厉害厉害厉害， 太厉害了 啊！佩服。 嗯，来再看看哈，这位朋友是Jessica 妈妈说，我此时此刻的梦想就是一路通畅，到单位千万别堵车，好歹你让我赶上一次食堂的早餐呀。那您能早点出来吗，咱妈？ 不仅人得先把狗喂饱了，你看这小、小狗狗宝宝多可爱， 大金毛。嗯， 恰恰说了，又一位梦想成真的， 真的呀。 恰恰说，高磊大帅，我的梦想是开咖啡厅，目前已经在装修中了。 哇、 是老公为我创业去经营的，好开心啊！ 真的。 哎，你咖啡厅什么时候开始？你这样，你敢不敢？你开业的第一天，你给我们邀请我们听众去。我们带着听众去你咖啡厅坐一 坐，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可不可以？ 然后你再送我一张 VIP 卡，因为我每天都喝咖啡，真的。 所以高磊的梦想现在已经实现了，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占别人便宜，做当售票员随便发票，然后呢，人家开咖啡厅，他非要上人那当 VIP 去。就你别给他啊， 为啥？ 我你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大帅刚才说那个，我觉得 可以吧， 可以实现， 对对， 咱们一块热闹热闹去。 我 对吧， 咱们听众自己的这个咖啡厅开了，咱们怎么也得去捧捧场吧。 就是就是，喝完不给钱就行呗。嗯， 反正你注意，你随时注意强调这一点。 没有没有，恰恰我们去了肯定啊 ，AH AH， 您放心，我们就是捧场的，我们不是去砸场的啊。 哎哎哎哎，恰恰说了，来来来，特别没问题，我觉得这事儿靠谱， 真是。 咱们这样，你到时候你开了以后，我们在听众朋友当中，我们征集大家 招招 了去喝咖啡， 是是是 是， 是 不是啊？好，来来来，这个千年小妖说了，我的梦想是取代两位主持人的位置， 你做梦吧你！ 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名字叫千年小妖吗？ 啊， 你就等了1000年，你都还没实现。再等1000年，来看看， 我们俩都是修炼了700多万年的上神啊！ 高磊 啊， 这牛别乱吹！ 哎、哦，好好好好好好， 我都1000，我都1亿多年了，你 三生三世吗？ 来来来， 清水也就说了，小的时候的梦想已经不记得了，结了婚以后，我觉得两个人只能有一个人去实现梦想。其实我现在的梦想特简单。就赶紧让我体重长到100斤，我别再瘦的那么可怜巴巴的了。 你说这还有就是瘦了想要增肥的， 就当妈了，他儿子都比他胖，你想想。 对对对对， 啊、 好东西都给儿子吃了。 对， 哎，好吧，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互动交流，说一说北京文艺，不，说一说你的梦想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帅啊， 哎， 我能说一下我此时此刻的梦想吗？ 什么？ 就这两天天天来咱们直播间，只有20度，冻得我得得的，我手脚冰凉，我腿都冻木了。我希望我明天来的时候能26、27度，可以吗？ 你明天来就多穿点，另外调养一下肾。 你不觉得冷吗？20度， 我火力壮，小伙子。 好， 来看一看旅游方面的消息。夏季来到，气温上升，到房山区游玩的市民将发现，包括荆州路、大件路在内的11条道路已经化身为月季大道，绚丽的颜色扑鼻的花香带给市民美的享受。哎，我其实特别喜欢这种月季大道，我觉得比较美的还有京通快速，也都是月季花的。 哦，是吗？ 哦，特漂亮。 没事，没下车摘一朵去啊？ 就快速路不许停车，高磊。 对对对对， 你说你。 我 要不我就高磊就拍这个照片。 高磊，你的人生就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生啊！ 来，我们看看啊，这个夏秋季节呢是房山区的旅游旺季，而这些藤本月季的盛花期呢也在五月到十一月之间，这么长。驾车行驶在荆州路上，盛放的七彩月季和蓝天白云一起，组成了迷人的画面。摇下车窗，花香沁人心脾，让人心情倍感愉悦呀。 嗯，而且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在路旁的，我记得说过一次，在路旁的种的这些花呀，当前面的汽车，你们开车的人可以注意一下，当前面的汽车过去的时候，因为它带过了一阵气流，所以它那个花会不自然的往下低头， 就像你点头， 对，就像给你鞠躬一样， 欢迎您先生。 对，我每天早上都看到一群花向我低头， 哎呀， 啊，一群花向我鞠躬， 对， 一群花向我祝福，哎，祝福我梦想成真。嗯， 平时得不到这个待遇，在路上你找感觉呢，你真是好好开车吧你。 你来看一下啊，再关注一下，近日第17届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在安定镇玉林古桑园拉开帷幕，市民不仅可以采摘桑葚啊，拍美景，还能品尝到特色的桑葚宴啊。另外呢，占地1.4万亩的古桑国家森林公园建设也将在今年得到推进。 对，安定镇玉林古桑园呢是位于大兴区的安定镇，是华北最大、北京地区独有的古桑园，共35000多株桑树，享有中国桑葚之乡的美誉。那么玉林古桑园门票40元，游客买票入园之后啊，就可以自行的游览园内的美景，采摘桑葚了。 嗯， 安定镇还特别的推出了两条游览项目，分别是杜马路农业观光线路和安采路的观光采摘带。 好，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说了通惠河这叫什么京通快速是吧？ 啊，对。 但旁边还有一个好去处， 哪儿？ 通惠河畔。 哦哦， 菩提花开。 哎呦 啊！上周末绿意盎然的通惠河畔吸引了不少市民。这里菩提广场一株300多年树龄的菩提树刚刚进入到了盛花期， 哎， 花开似锦，成为园区的明星啊！菩提树是什么树？ 菩提，我只知道 什么样？ 菩提珠。 哦，我查一 查，查 看长什么样。 这个远远望去呢，告诉大家，10多米高的菩提树上，串串银白色的花是簇盛放如云哈，在树枝上 随风摇曳。你给我重新把这个词儿。 十多米高的菩提树上，串串银白色的花簇盛放如云。 哦， 断句有问题哈，啊 嗯。 这个据园区的绿化工作人员介绍啊，这棵菩提树又称是七叶树。七片叶子，是七叶科七叶属，最大的特征就是一个叶柄上有七片树叶，非常罕见。那么这个菩提树呢，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树种，种植于清代的康熙年间，哎呦，可有年头了，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北京屈指可数的几棵菩提树之一。你想想， 哎， 那么经过精细的护理，如今的菩提树容光焕发。更让人惊喜的是，那么今年主干上居然还发出了新芽儿。 哎呦 啊！工作人员提醒大家伙儿啊，近日菩提树已进入盛花期，预计还有大约一个月的花期，咱们要观赏可得抓紧时间前往了。 好的，那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拍过这个通惠河畔的这个菩提树的照片啊，你可以发给我们，我们看看， 哎，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哎呀，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梦想，但是我突然觉得这 怎么了？ 我刚选这歌有点悲， 什么歌？我听听， 刘德华《天意》。 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 来你听吧 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 要给他改一句词，没有梦想，此生又何必呢？ 哎呀呀呀， 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哎呀，高磊，你这你这么想，这条路。无论有多苦，哎呀，我天哪，这配乐太棒了啊！来看看大家的梦想吧。长竹说了，我的梦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健身房，和朋友一起锻炼，为大家提供最好的聚会地点。结果你看，人家四个人 真开了呀， 还有了自己的 T 恤呢。 哎呦， 上面的他们的标语就是“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叔，咱到年纪， 这不是骂人啊，这是一句小品的台词。 对对对， 我先提醒某些爱写信的朋友啊，来看一下， 来我们看看其他的朋友哈。这个抱抱兰说了，我远期的梦想，人家还有远近之分。 嗯， 远期的梦想是开一家民宿。 嗯、 中期的梦想呢是学好瑜伽完善自己、 哎呦、 近期的梦想是瘦到100斤，我现在104，我还有4斤的努力余地，眼前最 请我吃10天饭，我保证你4斤全能瘦。 我天呀，他说眼前最主要的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每天的工作、嗯、还有我大房山可美了，欢迎来我大房山、 哎、一定去 啊那个房山电视台还有我一同学的啊，来看一下 女孩吧、 对你关注一下她的节目啊，她叫任杰来看一下那个还有一位，哎，我自从说了、啊、这个他要开咖啡店，我们去喝咖啡以后、啊、已经有很多店家邀请我们了。 真的假的呀？ 真的 啊。 YZC 就说了、哦、我的梦想是不上班自己开一家奶茶店。 嗯, 嗯, 嗯， 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哦、和老婆一起在中央电视台附近开了一家奶茶店。 离我们很近呢。 已经试营业了，周四正式营业，高磊大帅欢迎你们来，免费的。 哎，咱们可以真的组织一下。 哎， 我们多带点朋友行吗 ？YZC 行不行？ 这他肯定就是说希望我们多带一些听众去嘛。 可以可以可以， 对不对？ 我们召集一下。 咱们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 以现在这个发展态势来看 啊、嗯， 基本上以咱们听众的这个职业多样化的 啊、 嗯，我估计一年咱俩的伙食都不用花钱了。 哎呀，我还以为你要说他们就好了呢，就什么 A 轮天使轮啊，他们的投资、他们的奶茶店就越来越大了呢。 那肯定的。 那咱们入个干股啊？ 不是、 啊， 你看人家，哎呦。这名字我们就先不念了啊，装修的很漂亮啊， 对，很有小资的气氛嘞， 很有，哎，你这是中央电视台，是哪个中央电视台？ 应该 老台还是新台？ 新址吧， 不知道啊，你可以说一说 啊， 真的，我们哪天我们悄悄地去啊，好，然后 YZC 说了，只要报你俩的名字都免费。 我别，咱别开这口， 别， 我们组织一次，我们组织一次，好不好？ 我们花钱去， 我们花钱去啊！ 是不是？ 您的情谊我们领了，但是我不能这样，我们就是给您捧场，我们不是砸场。 我们哪能这样呢？是吧？报我们名字都免费，就我们俩免费就可以了，好吧？然后 你比我还鸡贼，你哎呦！ 来， 您说光华路就是新的台址 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条趣闻，好不好？ 嗯，好， 来，早点吃饭更健康、 哦、早点吃饭就是早一点吃饭， 哦， 不是吃早点、 哦、我以为是吃早点，来看看怎么事呢 新兴的时间营养学指出，按照人体生理节奏进餐也非常重要，尤其是要尽早的摄入每天所需要的大部分的热量，并且整体提前您的吃饭时间。 嗯，英国一项涉及女性减肥的研究发现，不是我们的听众很多梦想都是瘦吗？ 对， 来听一听啊，说午饭时间提前的女性体重减轻更多、 哦、 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早餐吃得晚的人身高体重指数 倾向于偏高 哦，那就是肥胖 啊。 这个人体生物钟啊，决定了一天当中每种代谢过程有各自开始工作的最理想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傍晚吃大餐实际上并不对，因为身体在夜里放慢了新陈代谢，晚上稍微少吃点就能增进健康。 哦，这点是知道的，但是他说的那个中午要提前吃，提前到几点呢？ 也别太早，要不然 领导不下班啊。 呀是不是？你说谁哪个领导呀？ 不是，我是说那公司单位的领导不给下班啊，对吧？我想十一点吃，但是还没下班呢。 你主要是想十二点你就休了吧你。太坏了我。 嗯，再来说一说食品的事儿吧。 好嘞。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啊，五年内食品禁止添加反式脂肪。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五年内禁止实现这个摆脱在食品当中添加反式脂肪的目标。 嗯， 同时有关人士表示，反式脂肪是一种有害的化合物，无需多大成本就能轻松去除，且不会对食品质量产生任何影响。 这个反式脂肪啊，这除一小部分是天然存在，主要在植物油氢化处理过程中，如人造奶油和起司油生产过程当中产生，它可以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和改善口感。常见于炸薯条、甜甜圈等烘烤和煎炸食品。那研究人员研究显示啊，大量摄入反式脂肪可以破坏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哦，那么像丹麦、美国和另外40多个高收入国家自2003年起就陆陆续续出台政策，那么叫停在食品当中这个添加反式脂肪的目标努力了，向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世卫组织多名官员也认为呢，鉴于很多国家已经行动起来，全球有望五年内真正实现目标。 嗯， 大家现在在超市啊，在商店去买东西买吃的的时候，尤其是饼干和小蛋糕，您看一下它后边的配料表都有写 哦， 尽量就别买已经添加了反式脂肪，它现在有还有添加的。 好，那这个有一位叫陈国立的朋友发过来一个微信，说我的梦想就是你们现在能放一首《最初的梦想》。 最初的梦想， 哎，这个我们看看能不能帮你实现啊？ 刚放过 了。这个啊，最初的梦想啊，放过了是不是？ 第一时段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来 放嘛，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啊，没关系啊，你想听对不对？咱们这节目就是服务我们的听众朋友， 节目就特随意啊。不对吗？难道 不对？ 哦，不对呀！ 啊， 我们是有规矩的，是吧？ 对，来，我们伴随着这首歌，也听一听大家的梦想是什么。 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受伤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这首歌就循环吧，听得我真的是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嗯， 最初的梦想怎么能就在半路返航呢？对吧？ 对， 来看一看，我读到了一条这样的微信，让我心里特别的感慨。 嗯， 张蕊说，我妈妈小时候的梦想是每天吃一个油饼。 哦， 直到现在她快60岁了，早上吃个油饼她还是特别的高兴。 嗯， 其实有的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可笑，但是我觉得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吃不饱， 他们的要求很简单， 很简单。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老人是特别容易知足，会你去采访一些老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啊，我现在特别幸福 啊， 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知足， 这日子过得多好啊！ 对 对， 所以心里哎呀，读到这儿的时候，心里一下子很感慨啊。 嗯， 他是这，当然张伟说了，这是我妈妈的。那我小的时候是梦想当个特种兵，当个特工，像007那样。结果梦想和现实差距简直太大了，别说特种兵了，我现在连仰卧起坐都做不起来了。 你瞧瞧， 我成了两个孩子的娘，闺女6岁，目前的梦想是当个画家，她喜欢画画，特别有自己的想法。 陪着闺女以后长大了一块画多好啊，对不 对？ 这是亲子互动。然后害这哥们儿就说：“高磊，刚才你结巴了吧？怎么是范伟？这是很多的约定俗成，我们介绍他的时候一般都会这样叫范伟奇， 他的就是一个昵称叫范范。 对对对，范范嘛啊 啊，来，还有一位李闯就说了。”大帅高雷，早上好，我是一名退伍兵，我的梦想其实是永远能够留在部队。 嗯， 退伍8年了，庆幸自己还在从事军事方面的工作。现在就不是说军事方面，就是我们一起啊，在北京西南开了一家户外竞技俱乐部，真人 CS。 哦 啊，这对我来说多少也算个安慰了。 邀请我们去吧，我们高帅组合带队、哎、来一个 CS， 吃喝玩乐全有了。 这个节目值了，哎呀，这个节目我爱他，就是因为这样，认识各行各业的人，你知道吧、 哎？ 全能免费， 你少来。大圣啊，问我们是在哪互动？没错，就是在 在这里。 好，今天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希望大家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嗯，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日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